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宇文宪将严英扶起后，便将严英怀里的小童接了过去，后者捧着宇文宪的脸认真看了半晌，蹦出一句话： 阿爹，你瘦了。 我的好儿郎可是想杀阿爹了。严英，你们怎么会找到这里来？ 自打殿下您失踪之后，京中谣言纷纷，都说您是被宇文毓内司被皇帝软禁在宫中了。齐王府上下被围数日，我们都急得不得了，可没有您发话，我们也不敢做什么。魏须就说未免齐王府有个万一，让我先去找王妃询问您的下落，再将小郎君们一个个带出来送到安全的地方去，以免皇帝一怒之下做出什么事儿来。 所以王妃让你带七郎出来。 是，王妃说七郎最小，还未上嫡谱，就算有什么事儿也不容易被找着，便让属下带七郎过来见你。 哦，王妃竟是连最坏的局面都已经想好了。哎， 你说是魏须建议你这么做的？那你带着七郎过来的一路上可曾发现有人跟踪？ 应该没有吧，我小心得很。 不好，沈道长， 有许多兵马正朝这里奔来。 快进暗室里去。 来不及了，对方此来必是为随掩映将苏家上下包围，意图一网打尽。若苏府交不出人，陛下定不会罢休的。 难道是魏须那王八蛋故意让我去找王妃，料定王妃会信任我，说出您的行踪，再尾随于我？ 我等奉陛下之命前来缉拿齐王，若再不开门，便休怪我等不客气了。 开门， 快点， 快开门， 开开 开门！ 开门！ 开门！ 快开门！ 我们打开！ 开门！ 说话间，大队人马将门雷的震天响，来势汹汹，连在花厅里的众人都能遥闻。苏府管家忙过来禀报：“ 主人，不好了！再不开门，外头这些人就要冲进来了，这可怎么办才好啊？”“ 哎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”看来我命中注定在劫难逃，你去将府门打开，我跟他们走就是了，万勿令他们伤了苏家的人。 去什么去？你就算不出去，我苏家窝藏包庇罪名也是跑不掉了，何必管那么多？你先去躲起来，我自去应付他们，令他们也不敢将苏家拆了。 看来美阳县公是根本不将陛下放在眼里，宁可窝藏侵犯，祸连全家了。 冷笑声遥遥传来，却清晰可闻。像苏威等几个毫无内功根基之人，顿觉这一字一句如擂鼓敲在每个人心上，俱是重重一震。走进来的这些人里，当先是曾与沈乔一道去过陈国的宇文庆，但说话的不是他，而是他身后的人。此人沈乔也不陌生，对方见了沈乔反是微微流露出讶异之色，旋即沈笑： 沈道长，天涯何处不相逢，怎么哪里都能跟你相遇呢？ 慕容沁，陈宫还好吗？ 自然是极好的，忘了与沈道长说一声，我家主公因献太阿剑有功，已被陛下册封为赵国公了。 太阿剑在若羌地底的时候，就被陈宫用红玉髓破开剑柄，从里面取出朱阳册残卷，没想到后来他又将剑带了回去重新打造。此剑本是战国名剑，又因秦始皇的缘故令太阿剑名声大涨，仿佛在谁手里谁就是天下共主。这把剑对陈宫而言已无用处，但用来献给宇文赟显然是投其所好，送对人了。陈宫既然能在高伟那等人手下如鱼得水，碰上一个跟高伟差不多的宇文赟， 当然也不在话下。眼见大批人马从外头涌进来，将苏府围得水泄不通，在场众人神色各异，惶恐有之，愤怒有之，淡定亦有之。苏威的母亲秦老夫人也被惊动了，在次子苏乔的陪同下走出来。苏乔久在江湖闯荡，没有官场上那么多束缚，见状就冷下声调： 徐文庆，你这是何意？我苏家好端端招谁惹谁了？你怎么将阿猫阿狗都往这里带？ 你 苏二郎，好久不见呐。前些日子听说你去青城山了，没想到这么快便回来了。沈道长，上回一别请甚为思念，想来您如今身体也大好了吧？ 托福已经好多了。 那就好，那就好。 宇文庆更像是临时被抓来当差的，极不想与苏家起冲突。他又向宇文宪、苏威和秦老夫人一一问了好，被宇文庆一插科打诨，原本紧绷的氛围顿时松快了许多。此时他才朝宇文宪拱了拱手，说起正事： 齐王，现在有人告发说先帝暴病驾崩，其中与齐王有所关联，陛下震怒，命我带你入宫说明详情，若是冤枉的，自会还你一个公道。 胡说八道，齐王殿下忠心耿耿，怎会谋害先帝？这完全是血口喷人。 沈乔忍不住侧手看了一眼，躲在宇文宪身后的窦炎果然一脸惊恐和意外。他对阴谋诡计素来不敏感，也总愿意以最大的善意去揣度人心，但经历过这么多事情之后，沈乔也开始学习燕无师那样去看待问题。宇文赟知道窦炎已经看见自己弑父的一幕，又不放心叔父九掌兵权战功赫赫，生怕对自己造成威胁，索性先下手为强，将罪名栽在宇文宪头上。甭管别人信不信，这样一来，窦炎不过是个小女孩，她就算说了真相，也只能成为众多谣言中的一种。毕竟是宇文雍的儿子，不管昏聩与否，帝王手段半点也不缺。相比之下，宇文宪就太被动了，今日之事恐怕难以善了了。沈乔能想到的事情，宇文宪自然也能想到。一瞬间，他脑海里已经转过许多念头。事实上，在宇文雍在位期间，燕无师就来找过他，明确告诉他愿意以幻月宗之事倾力相助他成就大业，取代太子宇文赟。但当时宇文宪并未答应。后来宇文雍忽然重病不起，边延梅也曾暗示过他，让他早做准备，但那时候宇文宪仍旧没有下定决心，终究不肯行逆天之事。边延梅没有再劝，结果宇文雍驾崩之后，边府上下一夜之间消失无踪，令人无从找起，而他则因一念之差落入先前燕无师所预言的境地。 燕无师曾对我说，一旦陛下驾崩，宇文赟不出一月必然会对我这位叔父下手，如今看来竟一一应验。我一心忠君，日月可见，先帝是知道的，陛下也是知道的，满朝文武也都知道。陛下驾崩当日，我的确入宫探望过，但当时陛下昏昏欲睡，我逗留不过一刻钟就离开了。陛下驾崩之事，我也是后来才得知，又如何会与之牵连呢？ 齐王，您这话还是当面与陛下说的好，我只是奉命办差，实在是做不了主啊。 齐王若是进了宫，还能全虚全已出来吗？ 这…… 宇文大夫，出宫的时候陛下曾说过，此事不宜拖延，越快越好。 齐王，您也听见了，还请您跟我走吧。 殿下，您不能去，这一去就没有回头路了。天下人都知道您是冤枉的，皇帝却不可能再放您回来。您一声令下，小人拼着性命也要带您杀出重围。 哼， 陛下早已布下天罗地网，从此处到出城路上俱有高手埋伏，就算你们能出得了这里，也出不了京城。退一万步说，齐王的家眷老小可还在齐王府呢，您就这么狠心眼睁睁看着他们送命？ 慕容庆，卑鄙小人，三姓家奴，你有什么资格说话？ 正当众人与慕容庆争执不下之时，站在一旁观察许久的秦老夫人站了出来。 我苏家世代名门，内蕴风骨，从无孬种鼠辈。齐王驰骋沙场，为周朝立下汗马功劳，人所共知，百姓敬仰，今日如何能因为一个子虚乌有的罪名便沦为阶下囚？若陛下有所质疑，我愿以苏家的名义担保齐王清白。 不错，我们苏家愿为齐王作证。 作不作证，你们自去陛下跟前说去，不要妨碍我们办差。今日之行，我们只为带走宇文宪，愚者不必多说。 若我们不让你带走呢？ 那就只好得罪了。 哎，慕容先生，这位苏家二郎君可是青城山纯阳观易辟尘道长的亲传弟子。齐王，慕容先生的话其实并没有错，即便您走得了，齐王府的人也走不了啊，还请您三思才是啊。 难道我不走，陛下就会放过齐王府上下？老夫人，这些日子宇文宪给贵府上下带来麻烦了，还请您老勿怪，也多谢诸位的维护。只是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今日我跟他们走便是，不要为我一人而连累你们。 齐王。 殿下。 严英，齐郎就劳烦你多照料了，请你将他带走，送出京城，去他舅家。 殿下。 阿爹，我要跟你一起。 宇文宪上前几步，做出束手就擒之姿。宇文庆挥手，左右的士兵立时上前将他拿下。可慕容庆却道： 齐王多虑了，不管是齐王儿女还是王府里的下人，没有皇命，齐王府的人一个都出不了京。 我已束手就擒，陛下还待如何？难道要赶尽杀绝不成？ 来人，将宇文七郎也拿下。 是。 阿爹， 你等休想！ 严英拦在宇文宋身前，一副拼了性命也要护住七郎的样子。慕容庆如何会将他放在眼里？他拨开左右军士，长刀随着身形微动，不过三招，严英便狼狈地跌落一旁。慕容庆面露不屑，伸手抓向宇文宋，一把剑却忽然横在他面前。握剑的手非常好看，白皙修长，宛若美玉，没有一点瑕疵。慕容庆没有欣赏的心思，想也不想便朝剑鞘抓去，只是堪堪抓住剑鞘的那一瞬间，他忽然想起这把剑的来头以及剑主人的身份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